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之前好几集节目啊，据说都听得让你心情很沉重了。我们今天不如聊一个稍微遥远一点的一个新闻，就你应该，或许如果你关注国际时事，你可能听过这个新闻，但这个事儿呢，离咱们好像又有点远，所以至少对我们来讲呢，听下去啊，他们的故事呢，不会有太大的负担，请放心啊。哼，是这样的，你听说了吗？印度尼西亚要迁都了，它原来的首都我们都晓得是在雅加达嘛，可是他们呢，是预定今年内就要正式宣布首都要搬迁了。那么我们可以看上个月的一个新闻了，8月17日是印尼独立的79周年，他们同时在雅加达还有一座新的城市，就是他们即将要搬去的这个地方叫努三塔拉，举行国庆庆典。然后他们的现任总统啊，佐科维多多，我们一般中国人把他就简称叫佐科啊，他呢当天是已经到了新首都那边举行庆祝活动。不过啊，这个庆典啊本来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原定的日子呢就是在独立79周年这一天，就佐科他卸任前最后一次参加印尼的国庆庆典，因为你晓得他今年10月就要卸任了，因为印尼已经选上了一个新的总统，正在后任当中。那么原来他打算把这个事情呢当成他任内一个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功绩，然后留下一个政治遗产，就是正式宣布印尼的首都呢从此之后从雅加达搬到努三塔拉。可是问题是当天或者应该说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宣布正式定都，他只是同时在两个地方举行国庆庆典。而努三塔拉的那个国庆庆典的规模呢要比原来计划的少了很多，小了很多很多。比如说本来呢是要有上几千个官员跟嘉宾出席，但是到最后呢好像只有1000多个人参加活动。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这么多嘉宾来了住的地方还不够，这个新首都啊还在建设当中。的确你看当时如果你看到那个电视新闻画面，或者你现在找回来一些当时的一些视频啊，你会发现他这个总统府啊前面的马路啊，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路上都还是泥泞，然后呢远处呢还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工地，而且还有很多的鹰架正在赶工当中。那么可是问题是这个工程会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还有很久很久。而且印尼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热带国家他们分雨季和旱季，现在呢很快，那其实也不叫很快吧，还有一个多月，11月，一般而言11月印尼呢或者说至少这个努三塔拉这片地方呢就要进入雨季了，而这个雨季一下雨就要下到大概明年3、4月。那么接下来这几个月时间里面呢，这个工程呢肯定会遇到更大的延误。其实这种延误啊是非常常见的，20世纪以来几乎任何一个国家要大兴土木的建设一个新的首都，准备迁都或者建设一个崭新的城市啊，总是会遇上几种重复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工程延期，然后工程延期我们都知道就会接下来引致的就是这个项目超支，那么花的钱呢比原来预想的要多了很多很多。那么可是世界上面有很多国家仍然在考虑准备要搬迁首都，目前为止呢全世界大概有40个国家，40个以上的国家正在考虑迁都，而有的国家呢实际上已经在规划并且在建设了。举个例子，像埃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开罗它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决定要搬首都。什么问题呢？等一下我会再聊啊。那所以呢他们正在已经大兴土木的在新建一个新的城市，就在开罗附近。那么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国家他们的做法就是我不要只宣布迁都，我不是搬整个首都，而是把首都的部分功能挪移出去，形成一种双首都的情况。比如说像韩国，我们一说韩国，韩国的首都就是首尔，对不对？其实呢，是的，没错。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听过有个城市叫世宗特别自治市？世宗就是韩国人心目中的最伟大的国主啊，他们的皇帝叫世宗大王嘛，就是这个城市就是纪念世宗，以他名字命名，叫世宗特别自治市。基本上就是把首尔原来的很多的行政国家政务方面的功能，一大堆公务员呢搬迁到那个地方，用来疏散已经他们觉得太过密集的首尔。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呢也已经这么做了，并且已经完成了，那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首都不是吉隆坡吗？可是呢，你有没有听过还有个城市我们华人一般叫做布市，就是布特拉在野。布特拉在野呢是一个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跟吉隆坡市中间的一个地方，那么交通可以说还是相当方便的。那马来西亚就把他国家的中央联邦级别的行政政务和司法方面的事务呢都已经搬到这个布市布特拉在野。可是由于他的苏丹，由于他的国会仍然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所以呢现在这个布市还不能够叫做是首都，只是迁移了一些首都的功能。那么这些事情啊，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做起来啊，其实相当相当的困难。整个二十世纪以来，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如果说真的是全首都搬迁的例子，最成功的话，可能要算是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马巴德，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从他的首都卡拉奇把这个原来的首都卡拉奇整个搬迁到了这个新的城市伊斯兰马巴德。那么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哎，伊斯兰马巴德干的还算不错。可是也有一些国家呢，这个首都的搬迁到现在好像都还处在一个噩梦般的状态啊，那就是缅甸了。那么当然缅甸的情况很特别，我们晓得缅甸目前的内战非常激烈啊，它的军政府就政变之后形成的这个军政府，目前他的政府军在各条战线上面都处于一个相当不利的状态。这个有机会如果你感兴趣，比如说咱要聊个缅北诈骗啊啥，我们再来说啊。那说到这，你有没有听到我一路吞口水的声音呢？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现在有时候是不是人老了就开始说话容易起口水，然后呢就要不断吞口水。我前阵子呢还有个朋友听了我节目留言说，我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好像老听到我在打嗝。没有啊，这个倒还真没有，我从没试过做节目的时候打嗝放屁，您放心。要不然这么陪着你睡，这个也太不雅了吧。OK， 说回缅甸吧。那么缅甸呢，他你知道他的原来的首都我们众所周知就是仰光，对不对？可是实际上现在的缅甸首都早就不是仰光了，虽然仰光仍然是他们国家的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中心，他现在正式的首都呢，我们中文翻译叫内比都。这座首都呢是缅甸在2002年的时候开始新建，2005年呢就宣布要从仰光把这个首都功能搬移过去了。这座城市啊，现在啊，新建的可以说是非常完善了，有大型的购物中心，有公园，甚至连动物园都有，而且还有相当夸张的20线马路大道。你没听错，是20条车行车线的大道。但是呢，你如果看过这方面的照片，甚至是缅甸政府自己公布的照片，你都会发现这个大道啊，真的很宽大，20条车线。但上面没啥车，路边也没人。没错，这个内比都盖好之后啊，什么都有了，就是没人。像个那种末日的科幻片一样，这个路上空空荡荡，那个整座城市是死寂一片，看起来很可怕。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所谓的迁都失败。那当然我们还可以说现在还不能叫失败，对不对？因为还早呢。 那么也许再过个几十年，里面就有人了，对不对？这不好讲，对吧？但目前为止，反正就是很失败，很难受。而且你想想看，这个城市花了那么多力气建了一个新城市出来，然后呢，但是人没去，那你盖的所有的设施都没有人或者不够人使用，这个城市的路面空空荡荡的话，那你想想看，这是多大的一个浪费。然后这里面的种种的维修啊，比如说马路这些宽阔的行人道，人都没有。那然后几年下来，路上开始长草了。那你说将来这个清理啊、维护啊，这怎么办呢？这又是一笔浪费，对不对？尽管迁都或者另外盖一座新城市来分散首都功能的做法，非常不好规划，花的钱很多，里面要耗用的行政成本跟人力成本啊，是往往都是超出预算的，那么又会带来很多后续的社会问题。可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这么多国家正在考虑迁都？从20世纪以来又发生过这么多次迁都的例子呢？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大部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首都，原在成为首都之前，在这些国家正式建立现在的国体之前啊，就已经是这个国家相当重要的一个文化、艺术跟行政中心。那么所以他们建国之后往往理所当然的就在这个地方呢，让它成为一个新国家的首都。可是你马上就能够想到，如果说这个城市原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中心、工业中心、文化中心、学术中心，那么又是政治中心，那它肯定会像磁铁一样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然后又会有大量的资源投进来建设，那最后这个城市往往都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拥堵、那么过度密集的状态。而这些状态再发展下去，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糟糕到不宜人居的地步了。那么这恰恰就是印尼要迁都的理由。我们看看雅加达这座城市啊，首先先来讲印尼。这些年呢，或者你听我的节目都会听到，我好像也开始越来越关心印尼，就是因为印尼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啊，都像是一个正在冉冉东升的亚洲大国。虽然它还是有一些它的问题，但是目前来看呢，它的前景啊似乎是相当光明的。我们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的数字列成的排行榜。在2014年的时候，也就是十年前，印尼以购买力来讲已经位列世界上第十大经济体了。那么到了今年呢，2024年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七大经济体，纯粹是以购买力来讲啊，那这是很厉害的。排在它前面的呢还有比如说像俄罗斯啊，可是以俄罗斯目前陷入的窘境啊，那么印尼呢现在是有望在2027年从购买力来讲就会超过俄罗斯了。然后他们国家呢在这个雄心万丈的总统佐科率领时期呢还定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相当的惊人，是什么呢？就是要在2045年，也就大概是21年之后，要让印尼成为全世界前五个高收入国家之一。就我们现在想想看，世界上有哪些高收入国家，他印尼是打算到了21年之后要成为全世界前五位高收入国之一。那么到时候会是什么情况呢？如果这真的成功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大批的印尼游客啊，在全世界各大的商业闹区买买买，就像我们曾经熟悉的那种情况一样。那会不会出现那个情景呢？不知道。但如果真的要达到那个目标的话呢，目前印尼呢每年就必须要有 6% 到 7% 的经济增长，可是现在就还差点那么意思啊。目前它的经济增长率是差不多每年 5%， 它还要再加把劲才行。那么而在印尼这么飞黄腾达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的首都是起到了绝大部分的作用，也就是雅加达。雅加达呢就在，我们知道印尼是个群岛国家，有人叫做万岛之国，就一大片群岛在东南亚的这个海域上面， 延绵开去，相当面积范围非常非常广大。那这些岛啊，由于是群岛国家，你大概可以想象，总有些岛是比较人口密集，经济比较发达，然后成为核心，也有一些岛呢，可能是渺无人烟的无人小岛，这都是会存在的情况，对不对？而印尼最主要的岛，也就是雅加达所位处的这个岛，就是爪哇岛。平常我们看地图啊，或者我们心里面的这种地图，我们对世界，你不就算不看真的地图，如果你心里有一幅世界地图的话，我们心里的这个地图其实是很有趣，尽管它非常不真实，它不能够复印地理上的地球上的真实面貌，但你心里的这个地图呢，往往能够反映出你对世界的一些的认知，对世界的一些的大概的感觉啊。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爪哇，你心里面会觉得啊，爪哇就是个岛嘛，那个岛也不大嘛，就是个小岛嘛，对不对？就是小岛。好，那我问你，请问英国啊，我们知道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这三片区域都挤在一个岛上，那个岛呢就是所谓的不列颠岛。这个不列颠岛你觉得它大吗？诶，在我们心理地图，很多人就会无形的放大了这个不列颠岛，那是因为英国的历史上跟文化上还有国际上的地位，你就觉得啊，英国是个虽然是个岛国，但这个岛还算挺大的啊。但你想想看，爪哇这个岛其实它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个不列颠岛，换句话说，这个岛不是个小岛，它是个大岛，在整个印尼里面它是第五大岛，而人口呢是1.5亿人啊。你想想看，1.5亿人挤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岛上，或者不列颠这样的岛上，那是什么情况？而整个印尼的人口是2.75亿人，中间有超过一半就在这个爪哇上面。由此可见，爪哇岛和印尼其他群那么多岛之间的这个差距啊，是相当巨大的。而且从建国以来呢，印尼就有一个问题，这什么问题呢？就是过度集中侧重爪哇的发展，而各地的官员、公务员、很多学校的老师等等，都是从爪哇出去，爪哇培训出来再派过去的。所以一直以来，很多地方呢就出现一种心理不平衡，就觉得好像我们这个国家啥事儿都是在爪哇说了算。爪哇来的人呢就好像比我们别的地方呢要高人一等，那这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情况。那更不要说到我们刚刚讲的世界上很多国家要迁都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太过密集。那爪哇人口已经这么密集了，而在这里头的雅加达呢，雅加达人口有1100万人，如果你把整个大雅加达地区算进去，变成一个都会圈来看的话，这个大都会区呢，总共有3000万人，是世界上第二大都市圈。第一大呢，一般而言仍然是东京加上横滨这个东京湾都市圈。那么，当然也很多人会说，其实上海人口大都会圈也有2000多万人，有的人会认为比雅加达这个都市圈大。那么，但是反正大家差不多，反正雅加达都会圈呢大概有3000万。当它人口这么多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人口稠密必然会带来的问题，比如说交通。我们知道雅加达的前身呢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的巴达维亚，那么也有几百年历史。这么一个从古老的城市发展而来的城市呢，它的很多城市规划都是随着它扩张的期间呢，不断的再去改造，不断的再去延伸，所以许许多多原有的基础设施，许许多多原有的这个交通设计，都早就不能够复印它现在真实的需要了。那么所以它的交通是出了名的拥堵，不过这个好像是东南亚城市的必然都会有的一个情况，而雅加达是格外严重。好，人口一多，除了交通问题之外，还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就垃圾处理。你这么大的一个都会圈，你的垃圾处理能力，就平常我们建立城市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城市最严重的问题往往是垃圾处理。比如说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我们这一线大城市人口这么多，那你有没有想过你那垃圾都去哪了呢？都拿去怎么样处理了呢？那如果你说是掩埋也好，火焚烧也好，那都会带来大量的污染，再加上交通废气，然后工业等等，所以雅加达的污染问题是极端严重。我们就拿空气污染来讲好了， 瑞士有这么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帮助世界各国呢做这个空气监测，叫做 IQ Air。 这个 IQ Air 呢会把常年把雅加达列为全世界十大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的第一位啊！如果你过去嫌什么北京有雾霾啊啥，你听到这大概还可以说，哎呀，那我们的情况别的国家也有，而且比我们更严重，那就是雅加达，全球十大空污城市的排名第一位冠军。它的空气污染是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每一年365天天天不达标，天天都没办法达到一个基本的空气指数的最低标准的保证。因此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人的健康。所以现在很多雅加达人呢，他们是因为工作各种原因他必须在雅加达，但是比如说他拖家带口，小孩都在这，可是他就会知道这个小孩的生活是格外让他担心的，那么很担心下一代的健康。哦，除此之外，那么印尼我们刚刚讲了，他要迁都，一个理由就像全世界所有很多想要迁都的国家一样，他原来的城市太密集了，带来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太严重了，那么也因此有比如说交通拥堵也会带来这个各种的效率下降。第二呢，就是他希望能够让这个整个印尼各个地方之间的发展更平衡一点，不要太过侧重爪哇，不要太过依赖雅加达，那试图透过迁都呢来分散一些功能，然后让这个爪哇跟印尼其他岛屿之间的不平衡的情况呢能够得到缓解。可是印尼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国家现在正在考虑迁都的国家可能都没有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雅加达正在沉没当中。没错，是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知道目前全球气候危机，气候变化的非常剧烈，海平面正在不断上升。不是有个数字，曾经很多年前有人讲过，到了2050年的时候，我国的沿海城市里面有许多呢海平面会上升差不多接近几十公分，那么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水患问题。那么雅加达就是这些城市里面最严重的一个，海平面上升对它威胁非常大，因为它地势比较低。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人口很多，他们依赖地下水，所以他们不断的抽取地下水，抽取地下水，那你想想看会带来什么问题？过度猛烈抽取地下水的话，那就会造成这个地层下地面下陷。那么现在呢，雅加达是世界上下陷最快的一座城市，它的有些地区夸张到什么程度？每年这个地平面下降25公分，我的天哪，这是几乎是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往下降。你想看你住这个家，你出门这个路不断在往下沉，那是个什么情况？所以他们估计到了2050年的时候，大半个雅加达将会被淹没。那如果雅加达将要被淹没，那有没有办法可以阻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呢？其实也不是没办法，但那些办法也都有些勉强，而且耗资巨大。目前我看过印尼政府估计过一个数字，在解释他为什么要迁都的时候，他说过，如果要让雅加达下沉的这个情况得到改善，或者得到缓解，或者得到一个就地能够处理应对的办法，他将要花费的经费是400亿美金啊。400亿美金，你想想看什么概念。所以看来啊，迁都对于印尼来讲似乎是个好办法。而事实上啊，印尼打从独立建国以来就考虑过要搬迁首都，雅加达也不是说一独立就有的一个首都啊。曾经他们短暂的在日惹这些爪哇其他城市建立过首都，只不过最后定都到了原来荷兰殖民地的这个行政中心雅加达而已。那么比如说像苏加诺就提出过要离开爪哇，理由呢就是为了要更好的平衡印尼整个国家的发展，希望能够带动印尼别的相对落后的地方呢让它起飞起来。那么可是几十年下来呢，这个往往都只是一个概念，很少付诸实践或者有付诸实践的计划。 直到2017年，这个印尼的总统佐科维多多在他第二届政府的时候，第二届政府前考虑就开始提出我们要迁都，然后到了2019年呢，就正式开始选择可能的地点。那当时主要集中考虑的地方呢，就是加里曼丹。加里曼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婆罗洲。你知道婆罗洲呢是世界上第三大岛啊，那么世界上第排在它前面的第二大岛新几内亚有一半也是属于印尼的。然后第一大岛是什么呢？你看看，要考验一下你的这个小学中学地理有没有学好，那就是格陵兰了啊。那是三大岛，那婆罗洲呢是世界上第三大岛，上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热带雨林，还有我们人见人爱的红毛猩猩。哎呀，好可爱的红毛猩猩，有没有？哦，先不说红毛猩猩，那加里曼丹呢其实是印尼对这座岛屿的称呼方法。那么而婆罗洲这个岛啊很那么大啊，它上面其实是有三个国家的领土，一个就是马来西亚那一边，那么马来西亚那边呢就是像沙巴啊这些都是马来西亚的领土，那么马来西亚拿了北边的西北边的一小块，那上面还有个国家就完全在这个婆罗洲上面，就是我们熟悉的文莱。那么但是整个婆罗洲的东南方向大片土地其实是属于印尼的，而在这片地方上面呢，他们称之为加里曼丹，然后又分成四个大省在这个加里曼丹岛上面。那么他们就考察在加里曼丹这里有没有办法建一个新的首都。理由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因为这片土地上面有许多呢都是属于国家拥有或者地方政府拥有的公有土地，那么你在建新首都的时候，如果这个首都原来就已经有很多人住，那你一定有收地的问题，对不对？你还有赔偿的问题，搬迁的问题也很麻烦嘛。那最好那个地方原来就是中央政府有的或者地方政府有的，那就好办多了。第二，他们要考虑就这个地方最好没有地震，没有海啸，没有我们在爪哇常见的那种火山爆发，然后附近又有临近的海港，那就更好了。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地方啊，最好能够你从地图上看是处于印尼的中心位置，那就有利于带动整个国家的平衡发展，正好在印尼这个群岛之国的中心位置。那么所以他们考虑来考虑去，就发现啊，加里曼丹现在建成了新首都的这块地方呢，这块卢山塔拉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地点了，在这里建呢就能够符合刚才说的几个条件。好，说到卢山塔拉这个新首都啊，不像埃及的那个新首都现在已经有人在那生活工作，有至少有建筑工人嘛，但那个首都还没名字呢。可是努山塔拉呢是还没开始建就已经定名叫努山塔拉了。那这个努山塔拉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岔开一笔讲一讲努山塔拉这个词啊，它其实是个古爪哇语，就爪哇我们知道是印尼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文明古国，而爪哇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岛屿，那这个地方的文明呢非常的悠久，他们有自己的爪哇语。可是过去呢它也在印度文明的这个洗礼范围之内，所以古爪哇语里面呢其实有大量梵文影响的痕迹，而努山塔拉这个词就是它基本上是努萨塔拉两个字构成的。那这两个字呢都有梵文的来源，基本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岛屿以及岛屿之间，这个岛跟岛之间。在印尼这个努山塔拉意思里面指的就是外岛，那么后面呢慢慢就变成一个扩充到一个整个印尼这么多岛加起来都可以叫努山塔拉，甚至从概念上来讲啊，以前的概念是包括连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可以叫做努山塔拉，最广大的情况下啊，甚至有人会认为从台湾开始一直下来东南亚，比如说菲律宾啊，这一连串星罗棋布的东南亚海洋上面的一片大片岛屿群岛都可以叫努山塔拉，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可以不断的收缩扩大不断变化的一个范围。而这个词如果从文献上来看的话呢，最早啊是出现在一本对印尼而言非常重要的史诗，就是爪哇史颂，前些年我们中文版总算翻译出来， 它是由一个印尼历史上面曾经有一个很辉煌的帝国，那就是满者伯夷，在13到16世纪的时候是雄霸整片东南亚，雄霸整个南海。那它的版图最大的时候包括了今天的印尼、今天的新加坡、今天马来西亚、文莱，一直到泰国南部还有菲律宾南部。那这个满者伯夷海上帝国呢，发展的非常非常兴旺。那么当时唯一对他造成威胁的呢，就是明朝。那么特别是郑和的舰队南下之后呢，使他们感到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和威胁。不过后来我们知道明朝海军也不来了，他们就继续在那活得挺好。可是呢，当然这里面呢也慢慢满者伯夷，我们知道最后呢就受到一个伊斯兰化的风潮的影响呢，逐渐瓦解了。好，那么说回这个爪哇史颂。它就是满者伯夷帝国时期的一部宫廷史诗，那么就是用韵文的体裁文体把这个爪哇的历史说一遍，尤其是满者伯夷这个国家跟它的由来。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宫廷诗人普拉班扎。那么这首史诗很长的史诗里面呢，有一段话是来自印尼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满者伯夷时期一个宰相，这个宰相是带领整个帝国呢四处讨伐，那么征服了控制了很多地方。那这个宰相叫做加查马达，那么他曾经呢有一句誓言，就是他立誓要让整个帝国控制整片这个努三塔拉。那努三塔拉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文献就是在这句话里面，他这个誓言而指的就是当时爪哇人所知的整个东南亚一片海域上的群岛，他都要把它纳入为满者伯夷帝国的版图之内。近些年来呢，还有一些学者在改造努三塔拉这个词以及它的概念，把它比如说有的学者把它再扩充开来叫努三塔利亚。努三塔利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群岛文明，而且是特定的一种群岛文明，指的就是遍布在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上面的所有的岛屿上面的民族，他们的文化都能够找到一种共性，这种共性这种文明叫努三塔利亚。那这个讲法的依据就是所谓的南岛语族的扩张了。那这个概念呢很有意思，就我发现在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这个中央级别的中国历史研究院里面，曾经在今年的一些公告中明确列出这是一种错误思想。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南岛语族这个概念近年有些政治敏感了，但实际上是个学术界里面大家公认存在的一个对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整片太平洋跟印度洋上一直到马达加斯加，也就非洲东海岸那座大岛上面有许多原住民，对不对？这些原住民你仔细研究会发现他们的语言啊都具有相同的根源，彼此近似。我甚至曾经认识过这么一个台湾来自他们的兰屿的一个诗人，他自己就学着祖先的做法，开着一艘小船遍游这些地方，他发现他去哪啊跟当地的原住民都能够沟通，或者至少是勉强沟通，而他就是用他的兰岛语去跟他们沟通的，达悟族的语言跟他们沟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的语言都有血缘关系，那这种语言就叫做南岛语言、南岛语系，而抄这种语言的这种民族呢就叫做南岛语族。而南岛语族呢是从公元前的3000年到1500年之间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海洋扩张行动。你看地图你会吓一跳的，这个扩张是怎么样扩张法？一般而言现在都认为这个扩张的路线很可能是从台湾的南部开始，就是所谓台湾的原住民啊，其实就绝大部分都是南岛语族的成员，然后往南比如说到了菲律宾整片东南亚，然后一直到了中太平洋，比如说到了夏威夷啊、波利尼西亚，甚至太平洋的最东端他们是到达智利的复活节岛，而往西部进发则是从东南亚穿越印度洋一直到马达加斯加，上面也都是他们扩张的范围。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扩张范围最广阔的一次大移民运动。而 这1000多年间的移民呢，你最惊人的是什么呢？你去想象一下，这些人在那个年代是基本上是靠独木舟，或者说是一种侧舷舱来稳定的那种风帆，然后在海上没有任何现在的罗盘，纯粹凭洋流、凭星象来判断自己的位置，来这样子在海洋上面行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我们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一个壮举啊！那这整个南岛语族扩张的范围内的文明都有一些近似之处，例如说他们的纹身、他们的音乐、游猎的方式、他们捕鱼方、他们的船的制造方法，他们建起来的那种甘蓝式建筑等等，都相当近似。那这个叫南岛语系、南岛语族。那为什么说政治敏感呢？是这样，随着台湾近些年的所谓的政治认同的问题啊，那么就相当多人就喜欢强调南岛语族呢，就是从台湾开始的。那么用这一点呢，来区别出台湾本地跟中国内地之间的一个关联。可是虽然我们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从尤其是体制人类学角度来看的话，现在可以发现南岛语族最早其实他们的祖先也是从中国大陆的东南方过去台湾海峡的。那只不过刚才讲的形成南岛语族并且它的扩张是从台湾开始的，但是事实上整个中国东南地区从浙江以南下来福建等地，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些南岛语族的一些的原始的痕迹，包括建筑物等等。那所以这变成一个有政治争论的问题，但啊，扯远了。反正呢，努桑塔拉这个词，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就了解对印尼人而言是具有一个特殊地位，就他的这个国家认同就跟从满者伯夷以来的这个努桑塔拉观念有关。当然他今天不会说我要用军事扩张征服整片努桑塔拉，但是至少在印尼目前的领土范围内，他们认为自己是有个光荣的这样的一个海洋岛屿的传统，那么希望在这座新的城市努桑塔拉把它命名为这个努桑塔拉，代表着整个国家的新面目。那这个事情你一听就知道是这个总统啊，就通常搞这种事都是总统会这个要留下政治遗产，就是个佐科维多多，那么带来了印尼的平稳发展以及经济起飞。当然也很多人会批评他越来越独裁啊，越来越不民主的一些做法。那么像这种强人型的种领袖啊，通常都希望留下这么一个政治遗产，就是透过建立一个新首都。好，那这个新城市他们打算怎么搞呢？其实这里面也有变化。一开始啊，它纯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它又不能说像是韩国的世宗特别市或者是马来西亚的布市那种城市的话，就是一个双首都或者首都原有首都的部分行政功能、司法功能迁出去。印尼的做法是真的就是正儿八经的迁都，可是迁都啊也有几种玩法。你比如说，澳大利亚有个很，澳大利亚首都在哪呢？不是悉尼，不是墨尔本，而是坎培拉嘛，对不对？那坎培拉就真的是整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首都，但是它不是经济中心，也不是文化中心，因此这个首都就是搞政治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城市比较沉闷，生活比较没那么有趣，就是因为它不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像美国一开始，它首都就在纽约，但是后来呢就定都在华盛顿特区，那又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而不像纽约、芝加哥这样或者洛杉矶这样的城市还具备其他的多元的庞大的城市功能。那当然华盛顿特区随着美国国力的发展也会有它自己的变化。那所以印尼呢本来是可以参考这些做法，它本来也是这么做的，可是慢慢的它就发现一点，如果这个努桑塔拉只是政治中心，那就起不到迁移雅加达的目的。雅加达你把里面的政治中心搬出去，那你顶多也只能够带走这个地方的2%左右的经济，那对这个国家的平衡发展，对解决雅加达原有的问题而言是不是太理想的。那所以慢慢的这个规划也就变了。所以我们必须说为什么努桑塔拉的新建到现在我看起来都还遥遥无期呢？那就是因为它的项目 出现了一个很典型的这种迁都常见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按照计划执行，因为这个计划本身都在不断的改变。好，那么这个现在改成这个新计划，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希望到2045年的时候，努山塔拉这个城市要有190万人居住。然后第二，他们做了很多的，就是每个国家建立新城市啊，都会用的一些漂亮的词语，比如说这是一个永续发展的城市，这是一个海绵城市，不像雅加达这几年来不断的淹水洪水，它会有非常完善的排水跟这个蓄水的功能，然后呢它要非常的环保，要讲究绿色，那么而且还要高科技，然后呢要达到一个零排放，这个碳排放达到零的地步，完全用再生能源，还有啊就是要零贫穷率，没有穷人。哇哦，这个你看看这个城市多么美好，你是不是看了都想去。好，我们当然知道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啊。全世界所有搞这种新城市一定都会给你堆砌这个词，美丽的、漂亮的、绿色的、环保的、高科技的、社会公平的巴巴巴巴这些东西。那但事实上面对的情况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就讲环保啊，那这我们想象的婆罗洲加里曼丹就是一片绿地，对不对？一片森林，热带雨林嘛。那么可是现在在这个地方却出现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它不断在砍伐当地的森林。那砍森林我们大概能理解，那是因为你在建新城市，你要铲平很多地方嘛。可是它砍完之后，它又重新要种一些森林，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些地方啊，它是预备要新建一些工作区域、生活区域，那就必须要砍森林。可是有些地方它又觉得要符合城市的规划设计的漂亮的那个图片，要来重新种植一些森林，所以两样事都在干，一边砍一边种。那这时候已经很多人质疑了，这叫做环保吗？好，那么再来呢，他要新建，因为他要蓄水，他要保证这个地方的供水，所以要新建水坝。而新建水坝，你就一定会改变原有的河流流域的环境，那么就对现在在当地工作的很多渔民已经造成了影响。好，再来你说要达到零排放，那叫大量依靠再生能源。可是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发现，只靠再生能源根本没办法养得起这座城市，所以他们现在正在新建七个燃煤石化发电厂。那这加起来好像听起来都不算是很环保的感觉，对不对？那我还要补充啊，关于刚才讲种树砍树这个问题啊，其实婆罗洲这个岛屿啊，我们一直觉得是很多人都形容为是人间的伊甸园啊，就特别的美，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大岛屿啊。但实际上这几年婆罗洲或者加里曼丹已经有相当相当严重的环境问题。你在卫星上图片上看一片绿油油的，底下其实很多树都不是原始森林，而是把原始雨林砍伐掉之后重新种的一些树。那些树是什么呢？就是油棕榈树。你如果去马来西亚、印尼，你会很容易看到一大片一大片一模一样的树群的，就是油棕榈。油棕榈要干嘛呢？当然是做油用的嘛。那这个油呢，你晓得这个油有些是食用油，不是说你真的拿来炒菜吃，那个也可以啊，但是主要是用在食品工业，比如说我们泡的方便面，我们现在所有方便面都是要油炸的嘛，大部分，而那个油炸那个油就是用的是这种棕榈油。那么同时这种棕榈油还可以做很多工业用油啊，很多汽车的润滑油什么都是用棕榈油。再来呢，就是这个棕榈油呢，这种油棕榈做榨出来的油，它的果子榨出来的油呢，现在还能够成为一种生物能源，去代替原有的石化矿产这种生物能源。那么一直以来有些人就说这种油比较环保，但目前我们已经知道它的环境问题是相当严重。首先因为它大量砍伐原有的多样化的原始森林，然后变成大成批成批的单一物种的植物森林，就这个油棕榈。我们都晓得你靠单一一种纯粹只有油棕榈，你这个地方不可能出现什么生物多样性。而且由于你是完全从经济角度考虑来种植出这样的油棕榈出来，你会用大量的农药，你会用大量的化肥，那么于是带来这个土壤的恶化。 然后呢，又由于油棕榈树啊，它不是有很有利于水土的保持，所以这些地方的土壤侵蚀跟污染都变得相当严重，那其实更容易发生洪水。那么再来一种树是什么呢？就是造纸用的树，比如说桉树。那么造纸用的树呢，也是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考虑，最重要就是它能够长得快就行了，长得高长得大，然后我迅速的长了一棵树，我可能砍来造纸。那这种树一样会带来很严重的水土不平衡的问题。那么现在加里曼丹就很多树林都是这样的树林，然后当时更不要说加里曼丹还有很丰富的矿产，比如说像煤矿。因此呢，我看过一个数字啊，就是来自全球森林观察 Global Forest Watch 这个环保机构，他做的一个调查，从2001年到2022年，整个印尼控制的这个加里曼丹范围已经有 3.1 万公顷的天然林消失。那然后呢，由于刚才说的水土问题啊，那么就接下来造成的就是洪水跟森林大火。再来呢，我们刚才讲过，当初选这片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公有土地很多，那么收地呢面对的困难比较少，但是它仍然会有问题，因为当地其实有不少的原住民的社区。印尼是个多民族国家啊，那么当然爪哇人为主体，可是这个地方仍然有很多原住民，现在这些原住民一样也要搬迁，那搬到哪里呢？政府的赔偿够不够呢？都出了很多问题。那么更麻烦的是什么？因为许多原住民社群啊，比如说印尼是要求你，如果说我政府现在搬你，那么你说这片地方是你的，你在这种地种了多久了，然后我们要搬，那你要证明这片地是你的才行啊，你有没有那个地契呢？有没有原始的证明呢？但人家那个村子是在那几百年的，那么几百年前我们说我们这个梁家村或什么村，我这个村就是我的，这哪有什么地契呢？没这东西啊。那现在是怎么办呢？那么在印尼的法律里面，哦，那这样子，那就算是公有土地，你没地契那就叫公有的了。那所以他们就不干了，这产生很多冲突。然后政府呢也不是说硬赶啊，拆村然后你们叫你们搬你们就搬，也不会，也要赔偿。但这个赔偿呢常常有抱怨说这个赔偿不到位或者赔的太少，他们不知道搬哪去，那这种问题很多的。那说到这呢，就出现很多要连带讲很多政治问题了。那印尼政府在筹划这个搬迁的时候，成立了一个部级的一个内阁部门，就是努桑塔拉首都局。那这个局呢是高度集权，指向总统负责，那么统筹整个事务。那他在他底下整个城市的规划建设各方面都属于这个首都局他的权力范围。好，问题就来了，这个权力过大，我们想看会带来什么？那必然就是腐败。那么印尼呢，虽然发展得很好，腐败问题也比以前减缓了很多，但不能说没有，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还相当严重啊。那所以现在印尼的媒体也报道，这个围绕着首都新首都的开发也有一连串的腐败问题，比如说在当地做各种工程的公司在附近开采这个，因为要建火力发电厂，附近开采煤矿的公司，他们调查下来都发现这些公司背后的持有人跟印尼现在政府的内阁部门中的一些官员部长是有裙带关系的。再来呢，就要说到啊，在这个迁都的过程里面，以印尼这样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来讲，很多人就会认为这整个过程是极不民主的。首先迁都这么大的事情啊，有没有经过一个全国公投呢？没有。地区公投有没有呢？也没有。好，有没有过公开辩论呢？比如说国家发动的全国的大讨论，有没有呢？也没有。那么你要就算要讨论，你也要拿个东西来讨论，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完整的迁都的可行性跟规划全方位的报告。可是目前为止，这个迁都已经进行到如火如荼的地步，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详尽的研究报告公开。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各种的相关的报告学术研究都是民间的或者学院里面的学者自己去做的，一些智库做的，而不是政府推动的。那么所以对于很多印尼人来讲，这个事情就无法接受。你比如说在印尼近几年来几次的民意调查里面，我们会发现 反对迁都的人占了整个印度人口的差不多一半，就稳反对者是稳居半数的，在这个民调里面。而且一直有很多的学者跟一些的商人是联名签公开的联署信反对迁都，但尽管如此啊，他们还是继续照干。好，那么现在照干，那么紧张，又因为你想看这个佐科总统希望在下台之前就有东西拿出来嘛，比如说八月的那一次的国庆日要有东西可以让老百姓看看，加强大家信心。那你为了要达到这一点，你的进度就会变得非常赶。那么当地的很多工程公司就说，现在他们是3年的工程，要在挤在1年之内来完成。在这个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分分钟有可能变成缅甸的内比都一样。那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大楼有了，大马路也有了，很多的建筑群，很雄伟的建筑群，外观上看起来整整齐齐的房子都有了，可是里面的管线未完善。所以现在有些公务员那么现在已经有第一批公务员搬过去了嘛，预备今年9月就要有12000个属于印尼联邦政府中央政府的公务员到那。他们那些公务员去了之后，当官的干部去了，发现我的这个水都没有，所以要买水，自己买瓶装水回来。然后再来呢，这个垃圾处理也还没搞定，所以生活上比如说每天晚上做完饭啊，剩下那些厨余垃圾呢，他们居然要开车送到隔壁的城市。据说有，我看过个访问说每天开半小时车去扔垃圾，我的天。然后呢就是经费问题了。那一开始呢是说这个迁都计划大概涉及到350亿美金的成本，那事实上这个数字啊，很多人都认为是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看过几十年来100年来太多这种迁都史，你会发现到最后一定会超支的，必然要超支，因为你工程延误，然后物价上涨，通膨算进去，它必然要超支，然后它的计划不断在改变，那也要超支。好，就这些先不管，我们就算是350亿美金好了，这笔钱哪来呢？那么印尼政府的计划其实是相当，从计划来讲很漂亮，就中间19%是由政府来出，那剩下那81%是谁出呢？那就私人投资或者国营企业带动私人共同投资，公私合营的那种方式一起来投资。可是呢，目前有到底有多少私人企业响应政府去投资呢？包括他要吸引别的国家一起来投资嘛？比如说我们中国就是他们很重点的招商引资的对象，有哪些国家有外国的私人企业跟他签约说好我们一起来做呢？现在一般就包括我们中国，以我所知我们都是表达了充分的意愿，可是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家外国私人机构跟这个努桑塔拉首都局签下了有约束力的合约。所以现在这个钱从哪来呢，还是一个问题。于是很多人担心接下来会不会印尼要增发国债，而印尼其实已经有潜在的债务问题了。好，那这些东西啊，我刚刚讲这一大堆，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正常而言一个国家要迁都或者要新建一个行政中心的时候必然会有的问题。你说是不是无法解决呢？其实不是的，那就看接下来政府怎么做。可是现在让人担心的是什么？是印尼政府为了要搞好这个迁都呢，跟世界上几个有迁都经验的或者建立新城市的经验的国家呢，是签订了一些的合作交流计划。这种合作契约是这样的，就你们这个国家有迁都经验，你们这个国家有一个建设新城市的经验，那我跟你这个城市呢签个约，就你来教教我，就是你们是怎么做的，那么我们好吸收你们的宝贵的经验。那这里面有一些呢，比如说像哈萨克斯坦是迁过都的，然后有一些国家呢是建立过一个新的行政中心的，像澳大利亚的坎培拉都跟他签约，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你猜是跟谁呢？放心，不是雄安，我们那个还在搞，是深圳。没错，你没听错，深圳大概是过去半世纪以来全世界最成功的新城市建立的案例，这个真的是毫不自夸的这么讲了。就50年来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座新城市，任何一个国家新城市像深圳这样子，真的就是透过炸山，然后把一整片的连着香港背后的这个海湾的这些原来有的村落，一些市镇 变成今天这样子世人皆知的举足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城市，深圳真的是一个例外啊。所以深圳的经验是相当宝贵的，对他们而言，那所以跟我们深圳签约这毫不出奇。可是让许多人担忧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居然同时也跟巴西的首都，你知道巴西首都在哪吧？叫做巴西利亚，跟巴西利亚签约。那么而且呢，在过去几年来啊，我看印尼的媒体啊，印尼的官方的报告不断在讲如何学习巴西利亚，这就让很多人很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巴西利亚是20世纪人类迁都史上最恶名昭彰的一个案例之一。那首先我们要讲巴西利亚在哪。巴西利亚这个城市，就你如果就算没听过啊，你不熟世界地理啊，没关系，你没听过也很正常。因为你想到巴西有什么大城市呢？你想想看，圣保罗对吧，里约热内卢，这都是我们都一听就知道这是传统上的大城市，哪怕是亚马逊河流域中心城市啊，马努斯都很有名啊，都是由来已久的大城市啊。而巴西利亚则纯粹是它的首都。这座城市的由来呢，是巴西呢当时就觉得也是为了平衡区域发展，希望从巴西的中部开始啊，那么带动整个区域的起飞，所以决定把原来的首都从里约热内卢搬到一个崭新的从平地上而起的大城市，这就巴西利亚。它正好在整个巴西的中心位置，那个地方是个高原，是世界上第二大高原啊。所以巴西的中央其实是整片高原，一个热带高原，那世界上第二大，它全国人口 80% 在散布在这个高原上面，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城市建立在这里面的中心。那从1956年到1960年用五年时间，哇，就很厉害，整座城市就完工了。而当时负责整个规划跟设计的有两位建筑师，其中一位非常有名啊，在国际你学建筑一定听过，就是奥斯卡尼迈耶 Oscar Niemeyer，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建筑师，他后来还当过巴西共产党主席，所以他是个非常左的一个建筑师，充满了民主跟平等的理念和精神。你如果去巴黎看过法国共产党啊，他们有个美轮美奂，非常成为一个建筑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的法国共产党的总部，很漂亮，不是那种华丽的漂亮，共产党的总部怎么能华丽呢，对不对？而是真的是简洁的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志建筑。然后这个 Oscar Niemeyer 他虽然没去过古巴，但他这么左的人，他在拉丁美洲他当然非常支持古巴，他把卡斯特罗当成他的偶像，所以古巴呢有一个反美纪念碑也是他建的。那么你如果想要了解他的建筑风格，最好的方式就你又不熟的话，你就你心目中大概有没有印象看过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哎，那就是了。当然也不只是他的功劳啊，当时这个联合国总部大楼是有世界各地的著名的建筑师参与提出概规划概念，包括我们中国的梁思成啊。但最后主导整个联合国总部大楼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其实就是 Oscar Niemeyer， 加上现代主义的宗师级别，就主义祖师级的人啊，就勒库布西耶，就法国的勒库布西耶。那他们两个人主导了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最终的样貌。好，这个 Oscar Niemeyer 这么一个元老级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来规划来主持整个巴西利亚的建成。那这座城市说到他，我就必须要讲到介绍一个人物。其实这个人呢是我前两个月就想谈的，就是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 他是近几年在国内也相当很多人喜欢受他影响的一位美国的政治学家，很多人误会他是人类学家，因为他搞政治学的方式跟今天主流的很多政治学者不一样，用了很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式。当然他本人也不介意人家说他是人类学家，甚至还很开心。他在今年的7月19日去世了，我当时就很想做一期节目来介绍他的著作和思想跟他一些奇特的地方，例如说他很奇特的同时受到全球的左翼知识人的欢迎跟尊崇， 那么比如说他写几本很著名的书，像《弱者的反抗》等等，但很怪的，另一边右翼的人也都很喜欢他哦，也都很欣赏他，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啊，是你可以说是极左，有时候也可以说是极右，非常非常有趣的。那这个 James Scott 就是这么一个影响力很大，然后争议也不少的一位重量级的一个学者。好，他有一本书啊，我们中文是有翻译的，也翻译的不错，叫做《国家的视角》。那这本书呢，是他的名著之一。这本书有副标题，这个副标题就已经把整本书的用意讲清楚了，叫做《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这本书你从书名大概能够看到它的核心理念。它的原名呢，英文原名叫 Seeing， 就看见， Seeing like a state， 像国家一样来看东西，所以我们中文叫翻译成国家的视角。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看见一些东西或者视角呢？是这样的，它基本上秉持的一个核心概念了，有点像可能你会熟悉的一些法国思想家讲过，像福柯，他是把人类的视觉跟权力整合起来，尤其是在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在这里指的是建筑跟规划，跟行政当中的一种现代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底下会认为，权力跟视觉是相关的，整个国家的大部分的情况都应该在一张地图或图表上一目了然的让人看得清清楚楚。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像一座城市的建筑跟规划，应该在地图上看是非常清晰干净，每个区域在干什么，每那些人在做什么，这些东西都清清楚楚分布的很仔细，很有秩序感，呈现出一种秩序感。就权力喜欢秩序，权力喜欢大家呢各安其位啊，就比如说老百姓不离开自己的位置，分别在什么位置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呈现一种秩序感。所以秩序可以看见，这些东西就构成了一种权力的视角。詹姆斯·斯科特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现代主义的一种理性的秩序。在他们看来呢，一个有效率的，他这么写啊，一个有效率的被理性组织起来的城市、村庄或农场，是一个在几何学上显示出标准化和有秩序的城市、村庄或农场，那么呢，这一定是比较好的。而他是说到呢，极端现代主义者，即便他们是资本主义企业家，也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实现他们的计划。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国家有权力的官员或首脑，他们热衷于某些类型的计划和社会组织的形式，比如说大型水坝、中央通讯和交通枢纽、大型工厂和农场、网格状的城市，因为这不仅恰好符合他们极端现代主义，刚才我说的那种主义的观点，而且也回应了他们作为国家官员的政治利益。那么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交战国，特别是德国，动员国家经济的出色表现使得极端现代主义成为潮流，毫不奇怪。它肥沃的社会土壤来自于计划者、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和工程技师，作为新秩序的设计者，他们的技能和地位受到高度赞扬。他们不尊重传统的政治分野，不论在左派或右派中都可以发现他们。他们共同点是特别希望使用国家的权力为人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而在这些计划当中，其中一个典型案例，这本书里面重点提到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这边讲到奥斯卡·尼玛尔，刚才我们讲奥斯卡·尼玛尔那位建筑师跟他当时的合作人啊，努西奥·卡斯塔，他们的理念呢，就是建立一个巨大的中轴线来确定城市的中心。它由弧形有梯状的堤岸和一个三角形组成，弧形的堤岸与直线的道路交叉于市中心，三角形则给出了城市的范围。那么这个设计啊，他们当初所在的地方就是一块他们形容为一个干净的桌布。国家规划机构掌握整个地方所有土地，没有私人土地所有者需要谈价还价，整个城市按照精细和统一的方案从无到有建成。正如现代主义大师勒库布西耶所坚持的， 住房、工作、娱乐、交通、公共管理在各行空间上是分开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过时的，今天来看相当过时的现代主义规划。就一些大城市很喜欢，比如说我们工作都在这一区，住房都在那区，娱乐在这一区，你想想看这么搞一座城市会有什么效果。我们中国现在还看到的大城市之所以堵车，就是因为你工作区生活区分开了，那么一定会出现的上下班晚高峰就是在这种情况发生的。你上班的地点不在你住家附近嘛，对不对？那必然会造成这种情况。这么一座新城市，它完全跟过去的巴西是斩断历史的。他就所以这本书里面就说到，巴西以往许多的原有的城市生活方式在这个新的首都里面完全被否定掉了。简单的讲，那就是街道的死亡。好，书里面说啊，从殖民地时代，巴西的广场和拥挤的走廊街道就是市民生活的场所。市民生活通常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教堂或国家发起的，也就是在城市的主广场举行的仪式、爱国游行、宗教典礼。第二类形式是一般大众对城市所有广场多种多用量的利用，儿童在那里游戏，成年人在那里购物、散步、遇见熟人、邀请朋友吃饭或喝咖啡、下棋或打牌、表演或观看各种娱乐节目。关键在于广场作为街道的交汇处和一个封闭的空间，成为霍尔斯顿所称的公共访客室。那么可是巴西利亚不再有作为公众聚集之所在的这些街道广场，只有机械化交通工具使用的宽阔道路和高速公路。它也的确有广场，但那是什么广场呢？就是被政府各部办公区从侧面包围的巨大的纪念碑式的广场，其规模之大，即便是军队阅兵也都让它显得很小，像个侏儒。比较起来，天安门广场和红场更舒服和亲切一些。像勒库布西耶的许多规划一样，这个广场最好就是可以从空中去看。如果一个人想安排在那里见个朋友，困难程度好比是安排在戈壁沙漠上见个人，而且在那里见到了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广场的功能非常简单，作为公共访客室或者公共客厅的作用，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被排除在巴西利亚之外了。说到这，你有没有一种好像似曾相似的感觉？我们国家过去20年来很多的地方城市啊，它的建筑跟规划不就像这样一个政府大楼啊，就人民办政府大楼前面就一个广场，然后有花园，有喷水池，然后但是上面就没人，因为它太大了，然后人都不在上面活动，就没有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有些城市，比如说广州一些地方啊，老城区啊，或者上海觉得有烟火气？为什么有的城市你就觉得特空旷、特无聊？那这个分别就跟这种规划观念有关。好，然后书里面继续说，我们可以公正的说，规划的作用就在于将偶然事件可能发生、群众自然聚集的未经认可的地方在设计中取消掉。分散和功能分割意味着与人会面都需要计划。他们相信，他们还取消了，因此顺便取消了拥挤的贫民窟，以及和贫民窟相伴的黑暗、疾病、犯罪、污染、交通拥挤和噪音，缺少公共服务。从一块空白的、清除过的国有土地上开始，有太多的好处。然后里面呢，充满了理想，比如说计划了每个人25平方米的绿地，达到了教科文组织的理想指标。而且呢，他们的居民呢是效仿了当时非常进步的苏维埃建筑方式，也就是所有的居民都住在一些方形的居住区内，有助于集体生活的发展。每一个方形居住区都是有围墙围起来，大约里面有360所住房，1500到2500名居民，其中有自己的托儿所和小院、小学，每4个正方区域有一所中学、电影院、俱乐部、体育馆和零售店。听起来就跟我们过去熟悉的那种大院的形式类似。尽管它是理性的、健康的，更是平等的和政府创造的，但是计划对当地居民的欲望、历史和实践没有做哪怕一点点让步。在很多方面，相对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就是科学林业相对于未经规划的森林一样。 它是高度清晰的，设计简单化的，形成有效的秩序，便于上面的监督和指导，便于从地图上看来很清爽。对于许多从别的地方搬到这个城市的人来讲，他们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没有拥挤人群的城市。人们抱怨巴西利亚缺少街道生活的匆忙，没有繁忙的街角和路边使人行道充满生气的延伸出去的长长的沿街的店铺。对于他们来说，巴西利亚的建造者实际上计划阻碍一个城市的建成，而不是规划一个城市。他们对巴西利亚最多的批评是缺少街角，意思是缺少复杂的有很多邻里的交叉路口，这些路口由包括娱乐、工作和购物场所的住房、咖啡馆和餐馆组成。当巴西利亚很好地满足了一部分人类需求的同时，它的工作与居住、商业与娱乐的功能分区、方形居住区之间巨大的空地、只为了机械化的交通工具设计的道路系统，都使得热闹的街角消失成为必然。规划确实消除了交通阻塞，但也失去了受欢迎的人们熟悉的行人交通拥挤。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观点。就有时候我们说一个地方好堵，但有些很小的路，比如说有些老城市，它市中心的路面很堵，但是你堵车是很不好，我们都没人喜欢堵车，但是你不能不承认那里面有一种什么东西呢，有一种我们常讲的烟火气，就这个意思。好，然后书里面称之为社会欢聚之点。甚至发展下来啊，巴西人出现了一个概念，出现了一个词来形容住在巴西利亚这个地方的感觉，叫巴西利特。这个葡萄牙文的意思指的是一种病症，一种创伤，一种炎症。这种症代表的是什么呢？就代表了巴西利亚消失掉了巴西人熟悉的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乐趣、娱乐、谈话、调情、小的仪式。这些存在于其他城市的户外生活在巴西利亚却很缺乏，会见一个人只能是在家里或者工作场所。与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多姿多彩的生活相比，在巴西利亚缺乏人味、重复和严格的生活，就像生活在被剥夺感觉的罐子当中。尽管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可以创造出正规的秩序和功能的分隔，但是代价却是所造成的感觉贫乏和单调的环境。这个环境难免会损害居民的精神。好，这问题还没完啊。因为我们想想看，你要搞这么一座大城市，你就要需要大量的工人，而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人，所以你要迁来大量的外来人口来兴建这个城市，对不对？所以它最初吸引的就是一批体力工人、劳动力、一些基层劳动者、蓝领工人。那么慢慢的，这个城市这些来打工的这些人，他们住在哪呢？那个城市中心规划的本来就不是给他们住，所以他们就在城市的周边慢慢形成了这个城市的规划者原来最不想看到的贫民窟。这座城市的规划者奥斯卡·尼迈尔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个左派信徒。当时的巴西政府也非常相信公平公正的意识形态，都觉得要透过新首都的建立来展现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愿景，要成为一个没有穷人的、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个城市。那里面新建出来的居民房的尺寸大小都是模式化的，没有谁会比更谁高级，没有谁会比谁更住得更大更豪华。但是到了最后，绝大部分来到这里的蓝领工人都没住进去，那些人就住在外面自己搭出来的一些的小区里面，自己搭出来的贫民窟。而那些地方由于不在原有的城市规划范围之内，所以也就不会有他们的充分的公共设施，非常的凌乱。到了现在，巴西利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就是穷人住在边缘，多数精英居住和生活的市中心则在市中心，双方的距离非常的遥远，得到的共服务是天与地的分别。那这本书是二三十年前写的，那么到了今天是什么情况？今天的巴西利亚随着过去几年的通货膨胀的问题，他有100万人不能够负担城市中心的生活，而住在边陲，形成贫民窟。在多项排行榜里面，他都位列拉丁美洲里面不平等指数最高的城市。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啊，却是印尼政府不断强调要参考学习的城市。 这就让很多观察者觉得分外的让人胆战心寒。那么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报道，采访了当地的一些负责官员，他们也很坦率，他们说为什么总统府前有那么一条宽阔的大马路，现在人都没那么多，然后将来这个地方最多如果你计划住190万到200万人，需要这样的马路在总统府面前延伸开去吗？那么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说因为我们总统喜欢大马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对我们而言呢，大宽阔的大马路就意味着现代化。又说到这个佐科维多多去参观完莫斯科之后又特别的兴奋，就觉得这个城市可以像莫斯科那样建立宽阔的广场，那么宏伟的建筑啊，那么远处看去照片看起来都很漂亮。所以这些都让人觉得很忧虑很忧虑。当然最后我想说，我是非常愿意看到印尼的这个迁都计划成功，那么只不过刚才说那些问题恐怕都还需要他们有更充分的讨论，看怎么能够解决，然后千万不要学错了巴西的这个建筑规划史上很有名的负面典型。你在我们国内学建筑学都市规划，你随便翻开一本书讲巴西利亚，你都会看到哇很漂亮，美轮美奂很雄伟那些建筑，可是接下来大家一定要说它的种种问题，这是个出了名的事情。好，那么接下来呢就今天先讲到这，这个话题应该不会让你太沉重吧，我希望再沉重也好，我们接下来放假了，现在先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十一假期期间啊，我们节目也会陪你一起放假。所以下礼拜咱们就没节目了啊，那两期节目就我们先暂时休息，大家休息休息，那么听那么多耳朵也很累嘛，对不对？考虑睡觉问题也不用担心，反正放假你很兴奋也睡不着，要到处玩是不是？好，接下来我回应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啊。我看到有这么一位朋友名字好有趣的，夸丘尔姐姐说，哎呀道长，歌友会那天见面你签书的日期错了，我居然签了2004年瞬间穿越回2004年了，哎呀真是很不好意思，我那天也是签到一半在北京，我才发现我日期怎么会从2024变成 2004， 就一下跨越了20年回到过去。会不会是因为我们那天在跟大家回忆80年代90年代2000年第一个十年的北京嘛，那就很顺手的，就我的记忆整个人好像都回到2004了。不过说实话这个事儿我也不是第一次犯，我以前就常常给人签东西啊，那个日期会错得很离谱，要不就超前要不就慢了，这真是不好，就不能够活在当下，这是错的，千万别学我。好，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啊，就聊到我们上次谈到的媒体问题啊，特别是我们中文常泛称的西方主流媒体的问题。这位朋友叫卡拉卡拉，你说我是移民澳洲的人啊，现在在美国工作，以前听过林瑶老师讲啊，自己看到汶川地震的心痛程度比看到海地地震是要强烈很多，而圆圆老师则是看到这两者的感受是一样的。我的感受呢是和林瑶老师一样，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呢？啊，这个很简单，我当然是对汶川地震的感受强烈许多，我没办法做到彻底的平等心，看到海地地震我的心痛程度也跟看到汶川地震的灾民情况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人之常情，我们是会对我们身边的我们有形成社群感的人首先有更强烈的共情感，这是很自然会产生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话题以后再讲，反正你这里面接下来的重点是你说以前听到的说法人越长大越幼，而我正好相反，出国到现在在大厂上班过着还不错的生活，越来越觉得和我个人的努力没多大关系，至少 80% 属于运气。没错，我很同意，其实我们每个人大概都应该是这么想才对。我现在看的大部分是比较左的 YouTuber， 比如说 Secular Talk、 The Young Turk 等，他们中不少是在西方主流媒体工作以后出来的，他们把这些媒体说成是 Corporate Media， 不关心底层人民的生活，他们觉得 CNN 请的主持人在大部分时间只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而不是关心医保最低工资、通货膨胀，是因为这些电视台啊的赞助商本身就是企业，这些话题会伤害他们的赞助商。不知道我对这些新兴媒体有什么看法？嗯，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一个人所谓的越来越右、越来越左啊，这种情况是有几个原因。 人一般年纪越大呢，就越会倾向保守，因为他在固执于坚持他某种从小到大他熟悉的生活方式，以及支撑跟定义那些生活方式背后的理念和价值秩序。那如果一个人总是固着于某些传统的秩序跟价值观，那一般而言就叫保守，而保守在一般的政治光谱上就被认为是比较偏右的。那么是这样，那么可是问题是，也有很多学者近些年，我以前也讲过，正在研究一个人的左或右的倾向跟他的大脑有没有固定的关系呢？这也有可能。还有一种很特别，就我也发现有些人是出国之后可能会像您这样子，这原因是什么？有的是相反，出国之后就变得更保守更右。一来就是你出去之后，由于你生活的不适应不习惯，你变得越来越倾向于找到一些你原来熟悉的一种符合你的概念的一种主张一种方式，所以你会变得更保守更右。有的人呢，则是在国内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国内的环境很卷，那么我们的整个社会也像我之前讲过比较原子化，那么所以我们很容易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跟自己利益有关的事情，那么不太容易感觉到我们身边其他人的存在，不太容易对其他人有共情。那么可是出去之后，你整个人一放松，或者你的社群生活增加了，你的感觉可能就不一样了，可能是这样。至于您说的那些 YouTuber， 其实我也留意过，那么我一直以来都看很多的独立媒体，甚至以前在香港我就曾经参与创办过一份独立媒体，那就是因为我完全了解什么叫 corporate media， 就是现在大部分主流媒体都是接受商业赞助卖广告，那么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很麻烦的。所以有一些媒体啊，他们比如说他们就会强调他们更希望依赖 subscriber， 就依赖他的读者或者订阅，比如说像我们八分半这样，你付钱我们就不是要靠广告，而是你来，那这样我们就免去了被商业利益左右我们说话的这个危险。而独立媒体这是很强调，就是非独立于政治权力独立于商业势力之外的一些媒体，我一直都很关心。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些都还是比较后来的，我以前会看很多的一些比较左的一些的独立媒体，像 New International 啊，甚至是一些 Marxism Today 啊，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我以前都会订的这些。但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很严重，所谓的西方的商业媒体像 CNN 这些媒体，他们尽管我会说他们已经近些年不断在改变，因为全球化之后各地的阶级差距带来的问题，这个公共利益分配的平均问题都越来越严重，使得过去对这些问题比较不在意，其实CNN还算好，比如说像 Bloomberg， 这过去更不关心这种问题，现在都要谈这些问题了，因为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到甚至是会威胁社会上最得到好处的那一批人，影响到他们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啊。就我今天先暂时不能够对你说的这个事儿呢很详尽的展开来讨论。说到这个对他人的共情，我们一位朋友叫杨子，你说因为最近工作安排，我被安排在一个艺术画廊里守着，一整天可能进来参观的人就20多组，大多数时间场馆只有我和一个保安来回踱步。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我们聊起自己的工作，这个小哥呢今年刚30，上了3个月班，月底就走了。我问他公司给你买社保了吗？他说不买，入职的时候签了自愿放弃社保的单子。我说这违法呀，你们可以联合起来去劳动局。他笑了一下说这大家都觉得麻烦，在这做保安就是为了过渡。他原来以前是做摄影和剪辑的，也在电视台工作过。那我就说这不是一门手艺吗？怎么现在当保安呢？他说呢之前干的挺久，每天到处跑，不小心弄坏了公司一台设备，要赔3万多。于是他把自己机器卖了去赔这个钱。再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好多公司都说要自带设备上岗，现在呢这些公司只要你视频都不给你提供设备了。他也跟我分享之前找工作被骗的事儿，我听得很难过，但他好像很乐观，说在这干了3个月有一点点钱，想先休息一下，现在每天倒计时离职那一天，这个月已经上了26天班，也就是一天都没休息过。 我听说他们之前排班是每天都有，要休息就当做请假扣钱。他说现在工作不好找，小队里面甚至还有几个本科生和专科生。我在这里上班，看到那些生活过得比较好的人穿一身名牌，随随便便进去一个奢侈品店就提出来好几个包或者衣服。我没有仇富，我只是觉得很多人认为自己有钱就可以高人一等，而这个社会总有这么多生活在底层的人，拿着最低的工资，没有劳动保障，去为这些人提供服务，有时候还得不到尊重。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工作的环境，每天都让我觉得很割裂，生活真的好苦，而人与人之间太缺少共情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坦诚对别人的服务说一声谢谢？现在的阶级固化越来越严重，能为普通人提高阶级跃升的途径越来越少，我们只能这样子活下去吗？今天真的很难过，下班出来的时候碰到一个外卖员，一边焦急地看着手机，一边看商场里全是英文的指示牌。我停下来问他要去哪，他给我手机说是一家面包店，我告诉他往下一层就到了，他对我说了几声谢谢就急着跑走了。然后我今天真的特别难受，把你的节目当成树洞，非常抱歉，希望你身体健康，每日安康。谢谢您啊，杨子，我也祝你身体健康。说了好几次你今天很难过，我相信你一定很难过。我们稍微容易对他人的状况敏感一点，恐怕大概都不能不难过。我以前讲过好几次，包括在大一的节目里面都聊过，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仍然能看到不少对其他服务我们、为我们工作的人的最基本的态度的不友善啊，不够尊重，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为什么大家就不能够让其他人日子好过一点点？我们能做的都不多，你说要改变这个阶级的情况，我们大概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很少，那我们至少让人家不要太不舒服，这点应该总是可以吧，我常常这么想。而杨子，我觉得你今天做的就不就很好吗？像你其实那位，你帮了一位你不认识的人，帮了他指路，这哪怕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我们社会能够运转，人类文明之所以是文明的最基本最基本的事情，对吧？好，然后我们之前呢，上一集节目的就也番外的是我介绍了莫扎特的新歌，那么有朋友就留言啊，说哇太好听了，这个最近呢入坑古典音乐，因为听过我们上次介绍布鲁克纳，那么大家都很开心，有些人就朋友就很开心，开始要入坑，不知道去哪了解比较好。其实你上网找一堆资源，是不是？像以前很多很厉害的老师啊，沈老师啊，焦老师都做过一些关于古典音乐的节目，大家都可以去参考。那么现在要了解古典音乐，认识古典音乐，在互联网的年代，比起我小时候啊，可是方便太多了。而且你会注意，我们这节目里面有些很内行的朋友啊，比如说冰蓝梅枝。我上次介绍莫扎特那首新的曲子，里面强调他的演奏乐器是两把小提琴跟一把低音提琴。然后您的留言我不是看得太懂，你说道长 Mozart 的 Basel 不是低音提琴，一般来说古典时期往前 Basel 是包含羽管键琴等乐器的低音组，多个人一起演奏低音和声乐器演奏数字低音，没有在乐谱写，旋律乐器演奏低音线条写在乐谱上，低音组演奏的乐谱还是一样的，在乐谱上标记八首。我不是太明白，因为我上次介绍那首曲子是一首弦乐三重奏，那原来的乐谱可能是因为我没看过它的德文原谱，也许您看过，我看到就是英文谱，英文谱上面它就写的是这个是低音提琴或者说是大提琴的 violoncello， 我没看到他写 basel， 就没有看到他是写低音组。这个会不会是您看到的版本是更原始的版本吗？这个要向您请教啊。OK， 那然后呢，讲到音乐啊，我们今天来听一首音乐。既然今天这么重点讲了印尼文明，那么当然要介绍印尼最经典的一种音乐类型，那就是甘美兰或者甘美朗。其实以前我在八分那个老节目就曾经放过甘美朗音乐给你听了。那简单的讲，甘美朗是什么呢？是 一种的甘美朗这个原词啊 ，gamelan， 它那个 gamel 意思指的是一种敲击乐器，用什么样的敲击乐器都可以叫甘美，所以甘美朗主要是用敲击乐器为主奏乐器的一种音乐类型。这些敲击乐器包括鼓啊、锣呀、啊，尤其大量的锣，然后呢有铜片琴啊，铜片琴都是要敲的嘛。当然，它还会搭配上一些笛子，搭配上一些拨弦或者拉弦的乐器。那这种音乐正正就是在我刚才说的满者伯夷的年代发展成熟的。那么通常呢，在爪哇岛上面是非常繁盛发展起来，然后慢慢到了今天呢，你如果去印尼，比如说很多中国游客会去的巴厘岛，你会大量遇见这种音乐。巴厘岛对这种音乐的保存也做得相当好，而且也发展出它的形式。事实上整个印尼不同的地方，哪怕爪哇上面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甘美朗，同一首曲子在不同的地区的音乐组合呢，这是个群奏音乐嘛，一定会不一样的，绝对没有一样，甚至乐器都只是近似而不一样，调音甚至都会很不同的。不是那么标准我们熟悉的西方的那种很理性的音乐秩序啊。OK， 那这种音乐通常会在社区的庆典活动啊、宗教活动上面演奏，所以它是一种非常社区性的音乐。在大部分情况下，在以往是没有所谓的专业音乐人或者专业艺人这件事的，在这个社会里面，而是整个村子里面就会有些村民是代代相传的学这些乐器，然后学懂演奏，而且常常要合奏，因为里面还会有大量的即兴的成分啊，需要大家相互配合，很有默契。那如果是整个熟悉的村子、熟悉的村社群里面的话，那就更容易做到这一点。然后这些乐器呢，有趣的是啊，负责演奏一种乐，他们很少会有专职演奏人嘛，我刚刚讲过。所以通常学甘美朗的这些村民，或者负责传承音乐，或者对这个音乐感兴趣的这些村民们或者社区成员，他们会不只学一种乐器，而是甘美朗里面的不同的乐器类型他们都要学。那么当然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更专业的艺人就出现了，就会出现某些乐器精通某类型甘美朗乐组中需要的乐器的专家甚至大师。而又由于刚才我说这是一种很典型的社区型的音乐，所以这种音乐的乐器啊，它不是私人拥有。平常我们一个音乐家，比如说你拥有一把你的小提琴、你的小号，这很正常，我们现代理解。但是在印尼，这种乐器是属于公家的，它是放在公共的会堂的。然后呢，平常大家练习在这个会堂内演奏呢，这个会堂的门窗上面总会有缝隙，像百叶窗一样，是因为这是属于大家的，所以你练习的时候，这个声音也要让整个村子、整个社群听得见，那才好。然后更有趣的是啊，你有没有见过那种现场演出？他在演出的时候会在一个，因为印尼的那种社群，爪哇巴厘岛的传统社群呢，它是很多露天的建筑物或者是半露天的建筑物，比如说有些凉亭，演奏甘美朗通常就在这种凉亭里面。有些特别有钱的社区啊，他会特别搭一个凉亭来做这种音乐演奏。这个凉亭底下的这些乐师做的那个平台啊，高起来一个平台，底下是空心的，为的就是让这个音乐透过下面这个空心的这个平台形成一个共鸣效应。这很有意思吧。好，那么说了这么半天，这种音乐在音乐史上影响太大了。那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对欧洲音乐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像德彪西就非常喜欢甘美朗，他当时在巴黎的万国博览会上面就第一次听到甘美朗音乐的演奏，那么完全沉迷进去，而且学习甘美朗的音乐特色来作曲。那么自此之后，整个20世纪都不断的有世界各地的作曲家，包括我们亚洲别的地方，日本、我们中国都有很多人专程学习甘美朗的音乐。他的音乐有什么特色呢？哇，那简直太多了，我以前讲过，今天不多说了。但比如说举个其中一个例子，他们乐师往往会同时演奏两组音，而且音准是略有不同的，这个很奇怪。 那么因此呢，还有一种，就在大家齐奏啊，有时候他会故意走音，有的人。这种走音是故意的，我们叫做走音，其实在他们来说不叫走音，那就是一种，那是一种演奏方法，故意要走音。为什么呢？就是要让它出现差频，这个相差很多的那个差，频率的频，让它出现差频。那么这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呢，你的音色就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变化，总觉得好像有些东西，那个声音的颜色很复杂，像在闪烁一些什么似的。所以甘美朗简单的讲，就是一种节奏的结构非常复杂，音色的变化非常的多样，非常的丰富，是一种其实相当难演奏，相当难学，但又在乐理上来看特别特别有趣的一种音乐啊。那么就像我刚才讲的，印尼其实每个地方的就是爪哇岛本身嘛，甘美朗都不断在变化。比如爪哇的西部地区啊，传统上叫做巽他地区。这个巽他呢，过去曾经长期是个独立王国，哪怕在满者伯夷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他都保持独立很多年。那么尽管就在满者伯夷的核心地区爪哇的西边，那么直到最后啊，那么才终于在我刚才说的那位印尼民族英雄那个满者伯夷的宰相加查马达时期呢，把他征服下来。可是巽他仍然有他自己的文化，也有他的音乐传统。他的甘美朗就跟我们很多人稍微熟悉的巴黎的甘美朗，或者是像爪哇日惹地区的甘美朗是不太一样的。那怎么个不一样法呢？我们来听示范吧。我今天给你听的一首音乐啊，这首音乐叫 Catrick，那么就是来自一张专辑，这个专辑就是基本上介绍的就是巽他地区的甘美朗音乐。这是一个很老的录音啊，是1972年到73年的时候法国的音乐学家在巽他地区收录的演出的录音。但我必须说，那么古老的录音，但他录的那么在那种环境下啊，现场录制的情况下是录的非常好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录音后来呢，由法国广播公司出版唱片，那么开始让全世界都能够欣赏得到。那么这里头呢，就介绍了一个上个世纪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巽他地区的一个竹笛大师，就甘美朗，我刚才不是讲过有笛子吗？那种竹笛呢叫苏令，其中苏令这位是他们的大师级人物，叫欧诺苏卡纳，他来带领整个乐队。那另一个跟他搭配的大师，也是个大师级别的人呢，是一个人，这个叫做 Yukin Sukri 专门弹的是一种拨弦的筝，就我们中文讲的古筝，印尼的甘美朗也有筝，你也可以说那是一种奇特琴。奇特琴就我们今天讲吉他就跟奇特琴是同一个来源，都是一种拨弦乐器放在平面上。那这个 Yukin Sukri 用他的奇特琴， Ono Sukana 用他的竹笛，带领着整个这个巽他的一个专业的甘美朗乐队，用了一种很特殊的属于巽他的调音方式啊。他区分不同地方的甘美朗是看调音方式是很要紧的，来，哎呀，当然还有乐器组合，这种调音方式叫 digun。 那么用这种方式演奏的一首很古早的很有传统的一首甘美朗音乐，你听你大概你就会发现，他如果你熟悉甘美朗，你会发现他跟巴黎也好，跟日惹也好，甘美朗不一样。你不熟悉甘美朗，你在这里听到的就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印尼的音乐的一个瑰宝，很精彩。那么我们来废话少讲。 Thank you.